人角落，他优雅的落座，无心打破眼神的取舍，无法逃脱，手腕紧握的上锁，真相忘掉了假动作，不再有泪流的活着，让我们狂游了许多。那些线索标记着黑衣闪闪的书本，一瞬间完美打破一切含糊的自说。Secret 这是个秘密，以前不敢一向心底，别忘记保持中立，直接开始疯狂游戏。过去的无数片段，闪烁影片的那一个影子是否真相？我还重重的迷雾，寻找消失的道路，搜寻着想要的答案，来自主线的进步。无穷无尽的黑暗，危险随时降临，不说迷离，终于传来不和谐的声音。无尽的黑色空间，无数的细微碎片，连接唯一的一瞬间，凝结出闪烁的直线。故事的最终主角，茫茫的镜头似乎有些莫名其妙。藏匿于黑暗前场，注视这一切方向，眼中的那份空洞完全无法度量。一通闪烁的讯号，那是谁的警告？一个个线索聚合在一起，敲击。